第37回，秋爽斋偶结海棠社，恒无怨，夜拟桃花啼。这年贾政又点了学差，则于8月20日起身，是日拜过宗祠及贾母起身，宝玉诸子弟等送至洒泪亭。却说贾政出门去后，外面诸事不能多记，单表宝玉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的逛荡，真把光阴虚度，岁月空天。这日正无聊之际，只见翠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副花笺送于他。宝玉应道：“可是我忘了，才说要瞧三妹妹去的，可好些了？你偏走来。”翠墨道：“姑娘好了，家也不吃药了，不过是凉着一点。”宝玉听说，便展开花笺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地探锦凤，二兄文己，前夕新季，月色如洗，因夕清景难逢，拒忍旧卧，石漏已三转，犹徘徊于铜剑之下，未防风漏所欺，致获采星之患。昨蒙亲劳府主，复有数遣事而问切，兼以先例并真卿墨迹见此，何通惠爱之深哉？今因扶举平床楚墨之时，因思及历来古人中楚民功力敌之长，游至一些山低水之区，远招近依，投峡攀援，误结二三同事盘桓于其中，或树祠坛，或开营舍，虽一时之偶性，遂成千古之佳谈。帝虽不才，且同刀妻楚与全石之间，而皆木薛林之际，风亭月榭，昔未宴及诗人，连信西逃，或可醉飞迎展，孰谓连射之雄才，独许须眉，只以东山之雅慧，让于脂粉。若蒙照许而来，帝则扫花以待，此锦凤。”宝玉看了，不觉喜得拍手笑道：“倒是三妹妹的高雅，我如今就去商议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走。翠墨跟在后面，刚到了沁芳亭，只见园中后门上值日的婆子手里拿着一个字帖走来，见了宝玉，便迎上去，口内说道：“云哥请安，在后门只等着，叫我送来。”宝玉打开看时，写道是：“不孝男云恭请，父亲大人万福金安。男思自蒙天恩，任于膝下，日夜思宜孝顺，竟无可孝顺之处。前已买办花草，上托大人金福，竟认得许多花匠，并认得许多名媛。因忽见有白海棠一种，不可多得，故变尽方法，只弄得两盆。大人若是男是青男一般，便留下赏玩。因天气暑热，恐园中姑娘们不便，故不敢面见，奉书恭启，并叩台安南云贵书。”宝玉看了笑道：“读他来了，还有什么人？”婆子道：“还有两盆花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出去说，我知道了，难为他想着，他便把花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同翠墨往秋爽斋来。只见宝钗、黛玉、迎春、惜春都已在那里了。众人见他进来，都笑说：“又来了一个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不算俗，偶然起个念头，写了几个帖儿试一试，谁知一招接到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可惜迟了，早该起个社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们只管起社，可别算上我，我是不敢的。”迎春笑道：“你不敢，谁还敢呢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是一件正经大事，大家鼓舞起来，不要你牵我让的，各有主意，自管说出来，大家平章。宝姐姐也出个主意，林妹妹也说个话。”宝钗道：“你忙什么？ 人还不全呢。一语未了，李纨也来了，进门笑道： 雅得紧，要起诗社，我自见我长谈。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，我想了一想，我又不会作诗，瞎乱些什么，因而也忘了，就没有说得。既是三妹妹高兴，我就帮你作兴起来。 黛玉道： 既然定要起诗社，咱们都是诗翁了，先把这些姐妹书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。 李纨道： 即是，何不大家起个别号，彼此称呼则样。我是定了稻香老农，再无人战的。 探春笑道： 我就是秋爽居士吧。 宝玉道：居士主人到底不恰，且又累赘，这里梧桐芭蕉尽有，或者梧桐芭蕉起个倒好。探春笑道： 有了，我最喜芭蕉，就称蕉下客吧。 众人都道别致有趣。黛玉笑道： 你们快牵了他去，断了斧子吃酒。 众人不解，黛玉笑道： 古人曾云蕉下富鹿，他自称蕉下客，可不是一只鹿了，快做了鹿斧来。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。探春应笑道： 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，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。 又向众人道： 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，古今斑竹又名香妃竹，如今她住的是潇湘馆，将来她想迎姐夫，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，以后都叫她做潇湘妃子就完了。 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。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。李纨笑道： 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，也只三个字。 惜春迎春都问是什么。李纨道： 我是封他恒无君了，不知你们如何。 探春笑道： 这个封号极好。 宝玉道： 我呢，你们也替我想一个。 宝钗笑道： 你的号早有了，无事忙三字恰当的很。 李纨道： 你还是你的旧号，将动花主就好。 宝玉笑道： 小时候干的营生，还替他做什么？ 探春道： 你的号多得很，又起什么？我们爱叫你什么，你就答应着就是了。 宝钗道： 还得我送你个号吧，有最俗的一个号，却与你最当。天下难得的是富贵，又难得的是闲散，这两样再不能兼有，不想你兼有了，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。 宝玉笑道： 当不起当不起，倒是随你们混叫去吧。 李纨道： 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号？ 迎春道： 我们又不大会诗，白起个号做什么？ 探春道： 虽如此，也起个才是。 宝钗道： 他住的是紫菱洲，就叫他菱洲，四丫头在藕香榭，就叫他藕榭就完了。 李纨道： 就是这样好，但事实我大，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，管情说了大家合意，我们七个人起社，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，须得让出我们三个去，我们三个各分一件事。 探春笑道： 已有了号，还只管这样称呼，不如不有了，以后错了也要立个罚约才好。 李纨道： 立定了社，再定罚约，我那里地方大，竟在我那里作社，我虽不能作诗，这些诗人竟不愿俗客，我做个东道主人，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，若是要推我做社长，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，必要再请两位副社长，就请灵州藕榭二位学究来，一位出题献韵，一位腾路兼场，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人不做，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，我们也随便做一首，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，若如此便起，若不依我， 我也不敢复计了。迎春、惜春本性懒与诗词，又有薛灵在前，听了这话便深合己意，二人皆说即是。探春等也知此意，见他二人乐服也不好强，只得依了。应笑道， 这话也罢了，只是自想好笑，好好的我起了个主意，反叫你们三个来管起我来了。 宝玉道， 既这样，咱们就往稻香村去。 李纨道， 都是你忙，今日不过商议了，等我再请。 宝钗道， 也要议定几日一会才好。 探春道， 若只管会的多又没去了，一月之中只可两三次才好。 宝钗点头道， 一月只要两次就够了，拟定日期风雨无阻，除这两日外，倘有高兴的，他情愿加一舍的，或情愿到他那里去，或复旧了来，亦可使得，岂不活泼有趣？ 众人都道， 这个主意更好。 探春道， 只是原系我起的意，或须得先做个东道主人，方不负我这信。 李纨道， 既这样说，明日你就先开一舍如何？ 探春道， 明日不如今日，此刻就很好，你就出题灵州县运偶谢监场。 迎春道， 依我说也不必随一人出题县运，尽是拈阄公道。 李纨道， 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，倒是好花，你们何不就涌起他来？ 迎春道， 都还未赏，先到作诗。 宝钗道， 不过是白海棠，又何必定要见了才做？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即兴写情儿，若都是等见了做，如今也没这些诗了。 迎春道， 既如此，待我献韵。 说着走到书架前，抽出一本诗来，随手一接，这首竟是一首七言律，递与众人看了，都该做七言律。迎春演了诗，又向一个小丫头道， 你随口说一个字来。 那丫头正倚门立着，便说了个门字。迎春笑道， 就是门字韵，十三元了，头一个韵定要这个门字。 说着又要了韵牌夹子过来，抽出十三元一屉，又命那小丫头随手拿四块，那丫头便拿了盆、魂、痕、昏四块来。宝玉道， 这盆门两字不大好做呢。 世书一样预备下四份纸笔，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。读黛玉或抚梧桐，或看秋色，或又和丫鬟们嘲笑。迎春又令丫鬟铸了一只梦田香，原来这梦田香只有三寸来长，有灯草粗细，以其意境，故以此境为限，如相境未成便要罚。一时探春先有了，自提笔写出，又改抹了一回，递与迎春。因问宝钗， 恒无君你可有了？ 宝钗道， 有却有了，只是不好。 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，应向黛玉说道， 你听他们都有了。 黛玉道， 你别管我。 宝玉又见宝钗以藤写出来，应说道， 了不得，香只剩了一寸了，我才有了四句。 又向黛玉道， 香就完了，你只管蹲那朝地下做什么？ 黛玉也不理。宝玉道， 可顾不得你了，好歹也写出来吧。 说着也走在案前写了。李纨道， 我们要看诗了，若看完了还不交卷，是必罚的。 宝玉道， 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，又最公道，你就评阅优劣我们都服， 众人都道：“自然。”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写道是：“咏白海棠，现门盆浑痕昏，斜阳寒草带重门，苔翠盈铺雨后盆，欲使精神难比劫，雪为肌骨易销魂，芳心一点娇无力，倩影三经月有痕，莫为稿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永黄昏。”次看宝钗的是：“ 珍重芳姿昼掩门，自携手瓮灌胎盆，胭脂洗出秋阶影，冰雪招来露气魂，淡极使之花更艳，愁多焉得玉无痕，玉长白帝平清洁，不与亭亭日又昏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到底是恒无君。”说着又看宝玉的，倒是：“秋容浅淡映重门，七节攒成雪满盆，初遇太真冰作影，捧心西子玉为魂，晓风不散愁千点，朽雨还天泪一痕，独倚画栏如有意，清真怨敌送黄昏。”大家看了，宝玉说探春的好，李纨才要推宝钗这诗有身份，因又催黛玉。黛玉道：“你们都有了。”说着提笔一挥而就，至于众人。李纨等看他写道是：“ 半卷香莲半掩门，碾边为土玉为盆。” 看了这句，宝玉先喝起彩来，只说：“从何处想来？”又看下面道：“ 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。” 众人看了，也都不禁叫好说：“ 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。” 又看下面道是：“ 月哭仙人逢稿妹，秋闺怨女是啼痕，娇羞默默同谁诉，倦意西风夜已昏。” 众人看了，都到这首为上。李纨道：“ 若论风流别致，自是这首；若论含蓄浑厚，终让横稿。” 探春道：“这评的有理，潇湘妃子当居第二。”李纨道：“怡红公子是压尾，你服不服？”宝玉道：“我的那首原不好了，这评的最功。”又笑道：“只是横香二首还要斟酌。”李纨道：“ 原是依我评论，不与你们相干，再有多说者必罚。” 宝玉听说只得罢了。李纨道：“ 从此后，我定于每月初二、十六这两日开设，出题献韵都要依我。这期间你们有高兴的，你们只管另择日子补开，哪怕一个月每天都开设，我只不管，只是到了初二、十六日这两日，是必往我那里去。” 宝玉道：“到底要起个社名才是。”探春道：“ 俗了又不好，特新了刁钻古怪也不好，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端，就叫个海棠社吧，虽然俗些，因真有此事，也就不爱了。” 说毕，大家又商议了一回，略用些果酒，方各自散去，也有回家的，也有往贾母、王夫人处去的，当下别人无话。且说袭人因见宝玉看了字帖儿，便慌慌张张的同翠墨去了，也不知是何事。 后来又见后门上婆子送了两盆海棠花来，袭人问是哪里来的，婆子便将宝玉前一番缘故说了。袭人听说便命他们摆好，让他们在下房里坐了，自己走到自己房内，称了六钱银子封好，又拿了300钱走来，都递于那两个婆子道：“这银子赏那抬花来的小子们，这钱你们打酒吃吧。”那婆子们站起来，眉开眼笑，千恩万谢的不肯受。见袭人执意不收，方领了。袭人又道：“后门上外头可有该班的小子们？”婆子忙应道：“天天有四个，原预备里面差事的。姑娘有什么差事，我们吩咐去。”袭人笑道：“有什么差事？今儿宝二爷要打发人到小侯爷家与史大姑娘送东西去，可巧你们来了，顺便出去叫后门小厮们雇辆车来，回来你们就往这里拿钱，不用叫他们又往前头混碰去。”婆子答应着去了。袭人回至房中，拿碟子盛东西与史湘云送去，却见格子上碟槽空着。因回头见晴雯、秋雯、麝月等都在一处做针纸，袭人问道：“这一个蚕丝白玛瑙碟子哪去了？”众人见问，都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想不起来。半日，晴雯笑道：“ 给三姑娘送荔枝去，还没送来呢。” 袭人道：“家常送东西的家伙也多，巴巴的拿这个去。”晴雯道：“ 我何尝也不这样说，他说这个碟子配上些荔枝才好看，我送去，三姑娘见了也说好看，就连碟子放着就没带来。你再瞧那格子镜上头的一对连珠瓶还没收来呢。” 秋雯笑道：“ 提起瓶来我又想起笑话，我们宝二爷说声孝心一动，也孝敬到20分。因见那日园里桂花折了2只，原是自己要插瓶的，忽然想起来说，这是自己园里才开的新鲜花，不敢自己先玩，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来，亲自灌水插好了，叫个人拿着，亲自送一瓶进老太太，又进一瓶与太太。谁知他孝心一动，连根的人都得了福了。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。老太太见了这样，喜得无可无不可，见人就说，到底是宝玉孝顺我，连一枝花也想得到，别人还只抱怨我疼他。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说话的，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眼的，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钱给我，说我可怜见的，生得单柔，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气。几百钱是小事，难得这个脸面。及至到了太太那里，太太正和二奶奶、赵姨奶奶、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，找太太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，不知给哪一个。一见了，连衣裳也不找了，且看花。又有二奶奶在旁边凑趣儿，夸宝玉又是怎么孝敬，又是怎么知好歹，有的没的说了2车话。当着众人，太太自为又增了光，堵了众人的嘴。太太越发喜欢了，现成的衣裳就赏了我2件。衣裳也是小事，年年横竖也得，却不像这个彩头。 晴雯笑道：“ 呸，没见过世面的小蹄子，那是把好的给了人，挑剩下的才给你，你还充有脸呢。” 秋雯道：“ 凭他给谁剩的，到底是太太的恩典。” 晴雯道：“ 要是我，我就不要，若是给别人剩下的给我也罢了，一样这屋里的人，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？把好的给他，剩下的才给我，我宁可不要，冲撞了太太，我也不受这口软气。” 秋雯忙道：“ 给这屋里谁的？我因为前儿病了几天，家去了，不知是给谁的。好姐姐，你告诉我知道知道。” 晴雯道：“ 我告诉了你，难道你这会子退还太太去不成？” 秋雯笑道：“ 胡说，我白听了喜欢喜欢，哪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，我只领太太的恩典，也不犯管别的事。” 众人听了都笑道：“ 爸的巧，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巴了。 袭人笑道， 你们这起烂了嘴的，得了空就拿我取笑大牙，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。 秋文笑道， 原来姐姐得了，我实在不知道，我赔个不是吧。 袭人笑道， 少轻狂吧，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。 麝月道， 那瓶得空也该收来了，老太太屋里还罢了，太太屋里人多手杂，别人还可以，赵姨奶奶一伙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，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，太太也不大管这些，不如早些收来正经。 晴雯听说便掷下针纸道， 这话倒是，等我取去。 秋文道， 还是我取去吧，你取你的碟子去。 晴雯笑道， 我偏取一遭去，是巧子哦，你们都得了，难道不许我得一遭？ 麝月道， 通共秋丫头得了一遭衣裳，哪里家又巧，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？ 晴雯冷笑道， 虽然碰不见衣裳，或者太太看见我情景，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工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，也定不得。 说着又笑道， 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，什么事我不知道。 一面说一面往外跑了。秋文也同他出来，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。袭人打点齐备东西，叫过本处的一个老宋妈妈来，向她说道， 你先好生梳洗了，换了出门的衣裳来，如今打发你与史姑娘送东西去。 那宋嬷嬷道， 姑娘只管交给我，有话说与我，我收拾好了就一顺去的。 袭人听说，便端过两个小掐丝盒子来，先揭开一个，里面装的是红菱和鸡头两样鲜果，又拿一个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粒粉糕，又说道， 这都是今年咱们这里园里新结的果子，宝二爷送来与姑娘尝尝。在前日姑娘说这玛瑙碟子好，姑娘就留下玩吧。这绢包里头是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计，姑娘别嫌粗糙，能着用吧，替我们请安，替二爷问好就是了。 宋嬷嬷道，宝二爷还不知有什么说的，姑娘再问问去，回来又别说忘了。袭人应问秋文， 方才可见在三姑娘那里。 秋文道， 他们都在那里商议起什么诗社呢，又都作诗，想来没话，你只去吧。 宋嬷嬷听了，便拿了东西出去，另外穿戴了。袭人又嘱咐他， 从后门出去，有小子和车等着呢。 宋妈出去后不在话下。宝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，至房内告诉袭人起诗社的事。袭人也忙把打发宋妈妈与史湘云送东西去的话告诉了宝玉。宝玉听了拍手道， 偏忘了他，我自觉心里有件事，只是想不起来，亏你提起来，正要请他去，这诗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么意思。 袭人劝道， 什么要紧，不过玩意儿，他比不得你们自在，家里又做不得主，告诉他他要来又由不得他，不来他又牵肠挂肚的，没得叫他不受用。 宝玉道， 不妨事，我回老太太打发人接他去。 正说着，宋妈妈已经回来，回复道，姑娘说到生寿，与花姑娘道乏，又说见二爷做什么呢，我说和姑娘们起什么诗社作诗呢，史姑娘说他们作诗也不告诉他去，急得了不得。宝玉听了，立身便往贾母出来，力逼着叫人接去。贾母因说， 今儿天晚了，明日一早再去。 宝玉只得罢了，回来闷闷的。次日一早便又往贾母处催逼人接去，直到午后史湘云才来，宝玉方放了心，见面时就把始末缘由告诉他， 又要与他施看。 李纨等应说道：“ 且别给他施看，先说与他运。他后来先罚他贺了诗，若好便请入社，若不好还要罚他一个东倒再说。” 史湘云道：“ 你们忘了请我，我还要罚你们呢。就拿运来，我虽不能，只得勉强出丑，容我入社，扫地焚香我也情愿。” 众人见他这般有趣，越发喜欢，都埋怨昨日怎么忘了他，遂忙告诉他运。史湘云一心兴头，等不得推敲删改，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话，心内早已贺成，即用随便的纸笔露出，先笑说道：“ 我却一运贺了两首，好歹我却不知，不过应命而已。” 说着递于众人。众人道：“ 我们四首也算想绝了，再一首也不能了，你倒弄了两首，哪里有许多话说，必要重了我们。” 一面说一面看时，只见那两首诗写道：“ 其一，神仙昨日降都门，种的蓝田玉一盆，自是双娥偏爱郎，非官倩女一离魂，秋莺捧出何方雪，雨自天来隔素痕，却喜诗人迎不倦，岂令寂寞度朝昏。”其二，横指皆通罗闭门，也宜墙角也宜盆，花阴喜结难寻偶，人为悲秋亦断魂。玉竹低干风里泪，金莲隔破月中痕，幽情欲向嫦娥诉，无奈虚郎夜色昏。 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，看到了赞到了，都说 这个不枉做了海棠诗，真该要起海棠社了。 史湘云道：“ 明日先罚我个东道，就让我先邀一社可使得。” 众人道：“ 这更妙了。” 因又将昨日的与他评论了一回，至晚宝钗将湘云邀往恒芜院安歇去。湘云灯下记忆如何设动拟题，宝钗听他说了半日皆不妥当，应向他说道：“ 既开设便要做东，虽然是玩意儿，也要瞻前顾后，又要自己便宜，又要不得罪了人，然后方大家有趣。你家里你又做不得主，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钱，你还不够盘缠呢，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，你婶子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。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道也是不够，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，还是往这里要呢？” 一席话提醒了湘云，便踌躇起来。宝钗道：“ 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，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，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，前儿送了几斤来，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，连上园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。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，因为有事还没请呢。你如今且把诗社别提起，只管普通一请，等他们散了，咱们有多少事做不得的。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，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，再备上四五桌果碟，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。” 湘云听了，心中自是感服，即赞他想得周到。宝钗又笑道：“ 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，你千万别多心，想着我小看了你，咱们两个就摆好了。你若不多心，我就好叫他们办去的。” 湘云忙笑道：“ 好姐姐，你这样说倒多心待我了，凭他怎么糊涂，连个好歹也不知，还成个人了。我若不把姐姐当作亲姐姐一样看，上回那些家常话烦难事也不肯尽情告诉你了。” 宝钗听说，便叫一个婆子来 出去和大爷说，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篓来，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，你说大爷好歹别忘了，我今儿已请下人了。 那婆子出去说明，回来无话。这里宝钗又向湘云道：“ 尸体也不要过于新巧了，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了，若题过于新巧，韵过于险，再不得有好诗，终是小家气。诗固然怕说俗话，更不可过于求生，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，自然措辞就不俗了。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，还是仿迹真旨是你我的本等。亦是闲了，倒是与你我深有意的书看几章是正经。” 湘云只答应着，应笑道：“ 我如今心里想着，昨日做了海棠诗，我如今要做个菊花诗如何？” 宝钗道：“ 菊花倒也合景，只是前人太多了。” 湘云道：“ 我也是如此想着，恐怕落套。” 宝钗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 有了，如今以菊花为宾，以人为主，竟拟出几个题目来，都是两个字，一个虚字，一个实字。实字便用橘子，虚字就用通用门的，如此又是咏菊，又是赋诗，前人也没做过，也不能落套。富景咏物两关照，又新鲜又大方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这很好，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才好，你先想一个我听听。” 宝钗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 菊梦就好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果然好，我也有一个，菊影可使得？” 宝钗道：“ 也罢了，只是也有人做过，若题目多，这个也夹得上，我又有了一个。” 湘云道：“ 快说出来。” 宝钗道：“ 问菊如何？” 湘云拍案叫妙，应接说道：“ 我也有了，访菊如何？” 宝钗也赞有趣，应说道：“ 月性你出十个来，写上再来。” 说着，二人研墨蘸笔，湘云便写，宝钗便念，一时凑了十个。湘云看了一遍，又笑道：“ 十个还不成符，月性凑成十二个便全了，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页一样。” 宝钗听说，又想了两个，一共凑成十二，又说道：“ 既这样，月性编出他个次序先后来。” 湘云道：“ 如此更妙，竟弄成个菊谱了。” 宝钗道：“ 起首是一菊，一枝不得，故访。第二是访菊，访之既得，便种。第三是种菊，种既盛开，故相对而赏。第四是对菊，相对而性有余，故折来公平为玩。第五是公菊，既公而不盈，亦觉菊无彩色。第六便是咏菊，既入词章，不可不工笔墨。第七便是画菊，既为菊，如是碌碌，竟不知菊有何妙处，不经所问。第八便是问菊，菊如解语，使人狂喜不禁。第九便是簪菊，如此人世虽尽，犹有菊枝可咏者。菊影、菊梦二首续在第十、第十一，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，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。 湘云一说，将题露出，又看了一回，又问：“ 该献何韵？” 宝钗道：“ 我平生最不喜献韵的，分明有好诗，何苦为韵所缚？咱们别学那小家派，只出题不拘韵，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，并不为此而难人。” 湘云道：“ 这话很是，这样大家的诗还进一层，但只咱们五个人，这十二个题目 难道每个人做12手不成？ 宝钗道：“ 那也太难人了，将这题目誊好，都要七言律，明日贴在墙上，他们看了，谁做哪一个就做哪一个。有力量者，12首都做也可；不能的，1首不成也可。高才捷足者为尊，若12首已全，便不许他后赶着又做，罚他就完了。” 湘云道：“ 这倒也罢了。” 二人商议妥帖，方才熄灯安寝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